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杨卫，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我正在参加2018年春运安保的执勤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所有的旅客在北京西站顺顺利利地乘车，平平安安地回家。下面我在诵读小站为您朗读《生命是一束花开》。生命是一束花开，余秋雨。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束花开，生命就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辛勤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 诵读小站祝愿每一个走在回家路上的人一路平安。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现在环路交通压力主要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五环远通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在快速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国贸桥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为大家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 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尽在电波相会，书林汉墨撰写锦绣文章。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9:06:37，欢迎各位在夜晚的时间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眼前会出现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老北京的胡同啊。一提起北京的胡同啊，这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当然了，我们以前在很多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网络节目，我们都看过很多关于北京胡同这方面的介绍。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与以往都有不同啊。今天您要是听啊，您就听着了；您要是不听，您后悔一辈子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北京的胡同呢，我们不去讲它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渠道，甚至我们也不怎么讲它是如何重要的文化历史名片。我们今天要回归到胡同的本源，我们要去讲胡同嘛。胡同其实最早它是蒙古语的音译哈，就是水井的意思，水井水井，其实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胡同，回归到它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那如今呢，古老的胡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也见证了新时代的变迁。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条古老的胡同，但是因为胡同的新文化而展现出来的新生活、新面貌，还有一个新的概念。这个全新的概念叫什么？这又是哪条胡同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世强，小强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我们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先生，您好。 大家晚上好。 哎，以及我们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的负责人牛瑞雪女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瑞雪。 哎，我们都亲切的喊他牛牛哈， 你叫我牛牛就行。 好啊，今天跟三位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的面前现在就是老北京胡同了啊。刚才这个问题已经抛出来了，说这个老的胡同有一个新的面貌，甚至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啊。先问问牛牛，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是我们从2015年年底才彻底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做社区营造和公共文化服务，这样子一个全新的为我们真正的在地百姓来进行的一个概念。 大家听着比较抽象，就是咱慢慢来。一会儿我觉得咱会听到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 我就是听着我有点晕哈，这个老北京胡同，然后呢叫社区营造公共文化啊，感觉到就是这两者好像不太搭嘎似的啊。老北京胡同一提呢，它是一个很悠久的历史，对吧？一个文化的象征，里边有很多的故事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意思感觉好像就有点 out 了 啊，是吧？啊，这个 新的概念 啊。然后这社区营造公共文化，我听着 特别洋派，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究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啊？我们还要说，那这个概念现在当然不是咱们北京大街小巷都有了，对吧？现在我们是主 主要是在一条老北京的胡同来打造的这个概念，对不对？ 嗯， 那这是哪条胡同呢？嗯，问问李哲先生吧。 这条胡同就是内务部街。内务街其实以前叫勾栏胡同，它是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而且在这个乾隆十五年京城前途里边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记载，而且内务部街这一条胡同呢，它是处在东四南文保区，也就是在我们长门街道它的这个西半部，它跟著名的史家胡同其实是邻居，紧挨着。 上周我们做的史家胡同，今天我们就说内务部街。 对了，这是我们这个胡同的一个系列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期这我算捞着了啊，这期我主持确实很新颖的这个概念啊。那既然您说到我们要在内务部街这么古老的一个胡同啊，要打造这么新颖的或者说觉得不太搭嘎的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呢，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内务部街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胡同啊？那我们来听听咱们选题策划人小强精心为大家制作的啊，内务部街的前世今生。 修理雨伞。 明朝，这里叫勾栏胡同。有一次，明穆宗皇帝想吃果饼，就告诉进士，不多时间，上善间及甜食房就开举购买松仁等物的账单。价值数十斤，穆宗看后笑着说，这种果饼只需5钱银子便可于勾栏胡同买一大盒，怎么用得了这么多钱？清代胡同里住进了乾隆的皇后娘家侄子一等公爵明瑞，后来道光皇帝六公主还嫁给了明瑞曾孙。到了民国，因为这里是北洋政府内务部所在地，内务部街的名字流传至今。梁实秋先生、李敖先生的童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内务部街11号先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组建地和家属区，还被姜文拍进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你爸叫什么？ 马文忠。 你妈呢？ 翟茹。 你们家住哪儿？ 内务部街11号。 2016年秋，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在内务部街27号院成立。海归美女牛瑞雪用现代艺术资源丰富提升社区文化的品质，让这里成为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很喜欢的时尚时髦文化场所。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这就是内务部街它的故事啊，真是非常详尽，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好像能够触摸到它的某一些历史的信息啊，从这个明代开始，直到今天。那我们来问问海归美女吧。 都不太敢讲话了。 来，问问海归美女啊，这样一个概念哈、啊，社区营造公共文化，跟你的这个身份的特质是不是有关系啊？ 哎呀，其实这个呀、啊、还真的是跟我曾经在法国留学的这个经历其实是有关的。我是从2006年到的法国。当时第一次接触到的法国的公共文化是什么呢？当时我住在里昂。我去看朗朗的新年演奏会、居然是在社区领的免费票。 就是说 朗朗这样的大音乐家在法国里昂社区里也会演出。 对、他没有，他是在他整个就是里昂最好的音乐厅、但是他市政府会给每一个社区去配免费的就是公众的票、然后只要你是住在这边的或者你是在这个学校读书的，你都可以去来登记，然后你去来领这个票。哎，我就觉得这热闹咱凑凑吧，我试试、然后我去，我说我住在哪儿，一看说哎行，你们这儿还有剩余票、我就去了，结果真的是顺顺利利，没有人拦我，拿着这张票把所有的都看完了， 并且是免费的。 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 挺好， 然后就开始关注到这一块。等我到了巴黎之后，发现每一个它是叫街区，咱们叫社区，它每一个街区都会有自己的文化中心。 街区的文化中心、 对街区的文化中心、我经常会在街区的文化中心里遇见非常好的大学教授、甚至是社会名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这种公益性的文化的他们自己的这个概念的输出、然后他们自己理论的然后这讲解，然后就当他们来做社会公益了、但是同时呢，所有的这些居住在这一片区的居民，他们享受到了免费的国家的福利。这个就是，而且我们在每个周末都会有看到各个剧场，不管是大剧场小剧场，它总有一些剧场写着一个词，法文叫 entrée libre。 我们当时想说什么意思呢，后来发现自由进出。我当时想说这太好了。我们觉得就是在法国这么多年读书，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就是整个这个他们所谓的社区营造的这些实践，觉得这事儿挺好啊，其实我们回国也是可以做的。 完全就是为这个胡同老百姓，等于是 是 呀，做到这一个文化方面。 是的，是的。 我瞬间有点理解你了。感觉到公共文化了哈。那么先跟大家要提出一下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不容易啊，我们今天的奖品也很特别啊。今天我们上半段的互动奖品呢是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的演出门票。那么在2018年2月16号到20号这个春节期间啊，咱们是有芭蕾舞剧可以看啊，大年初一是睡美人，大年初二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是天鹅湖，都是经典的作品。那么如果大家想买票的话，可以到保利剧院的官网。今天如果各位啊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互动来答题的话啊，您有机会啊，答对的话啊，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张啊芭蕾舞演出的门票啊。好，那么刚才我们简单的引出了这个概念哈，社区营造公共文化，也说了您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源头是吧。 我这问题是不是得先说出来， 对，先把这问题抛出来啊。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刚才如果您细心的话是吧，小强这特别够意思是吧， 已经咱们也是公共文化嘛，讲公共文化，咱们也公共意思。 要不您怎么不每期都把答案给我们公共了呢？来吧啊，请小强来提出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吧，好不好？ 就是咱们刚才讲到哈，这个姜文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说到了一个内务部街的一个门牌号。这个门牌号是什么？ 嘿，你这啊，您这是刚才那这有吗？真有这答案是吧？ 是 刚才那音频 是 吧？啊， 但是您得仔细听，如果您听过就忘了，可能您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个我们的朋友啊，都已经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马上就把答案发来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选择题，咱们对不对先蒙一个是不是、 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哈，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哈。但是没关系啊，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这个谁正确我们就一定选您，因为我们实在票有限是吧。我们希望这个公共文化以后票多一些好吧。来，我们接着来聊我们这个主题啊，社区营造公共文化。那我想问一问李哲先生了，那您是怎么跟这个牛牛来探讨这个概念，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概念会落在咱们内务部街呢？ 其实这个得从2015年说起。2015年，我们在东四南做了第一次的这个北京国际周的这个设计之旅活动。那一次呢，我们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奖。然后牛牛呢，他们其实也得了一个奖 啊。 我们就一块儿做这个经验交流。 然后结合一听， 对，我一听牛牛他的这个一系列的理念呢，包括他这几年做的，尤其是在胡同里边做的一系列的活动，我就觉得很心动嘛。然后就约了，然后一块儿坐下来聊聊，细说一下。其实他刚才就说了一些在里昂啊，然后做的一些，尤其是街区的一些文化中心，他们所做的一系列的这种为公众服务的一些活动，所以很打动我。我们其实也希望在我们这么古老的一个胡同社区里面，能有这么新颖的一些理念能够进入。 其实另外我看您的当时跟您聊也是，好，您当时有个潜在的一个小想法，就是什么呢？想让年轻人回归社区。 对，因为这个社区它是一个古老的比较衰败的社区，已经是老龄化的社区了。我们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回归，另外就是说外来的这些新鲜的血液能够跟我们本地的居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其实我想问赵亮，你现在还参加社区活动吗？ 社区活动一般就是说那个什么该交钱了啊，卫生费了什么，这个我必须得去哈。 所以我觉得你看像那个李主任还有牛他们的想法，让年轻人 回归社区，我觉得这个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想法。 确实，我觉得这个想法确实是比较新颖。就是怎么感觉呢？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吧，在北京打拼啊，这个工作生活，可能我们呢，就即便是工作单位离家里比较近，可能我们的这种概念啊，它也是很就是泾渭分明的。比如说我上班就上班啊 ，CBD 车倍儿堵，对吧？哎，这每天这个忙惨火似来上班，回到家里之后呢，我在家里休息，然后到周末了，哎，我要有一些这个文娱活动吧，对吧？我去看电影啊，看话剧啊，是吧？或者是这个看看什么音乐剧啊，或者我去健身房啊。其实我觉得是分得挺开的。当然了，好像近些年来咱们北京的的确确是有很多的叫做可以叫文化创意产业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综合性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呢，这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睡觉一边看，是吧？甚至有人说什么一边洗澡一边看，那才是我们的梦想啊，就是这种叫混搭型的啊。但是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很触动我哈。如果你比如说社区再叫我说，哎，亮子，你来交卫生费的同时领一张朗朗那个演奏会的门票，我还觉得有一些不太敢相信啊。但是我就是想说，这样的一种概念，那要落实起来怎么样去做呢？这肯定难度也很大吧。 哎呦，这难度是相当之大， 相当大了。朗朗的音乐会门票也不好弄，是吧？ 是的啊，我们领着可是方便，签个字就好了。但是您可想而知，后面的工作是要做多少啊？最开始李主任跟我说我们一个要求不难，您把那个年轻人重新回归社区，我们就 OK 了。 对，这个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 哎呦，我当时调研了一下，75%的老龄人口，我说李主任啊，您想好了？他说对，我说那我们试试吧。然后就开始用我们，因为我在进这个院子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进行了3年的公共艺术的这样子的艺术节的这个经验啊，所以我们呢有一些年轻人的粉丝，也有跟他们的交流的这些，就是可以说是吸取来的这些小的这些经验吧，然后我们说呢来试试吧，所以从公共艺术这一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敢谈到公共文化 啊， 我们刚刚回国做公共艺术，很多人说那你们这个点做那城市里特别大那雕塑吧，那景观吧，我说真不是，我说其实公共艺术啊有一大部分其实是做人的， 对，主要是跟人打交道。 对，如果要是我们一直在做这种没有交流的，他待在那里的这样子的艺术作品的话啊，它不足以能够把公共艺术这一块撑起来。那什么最重要？其实是人最重要。这个我可能在2015年的时候在讲我们的整个项目的时候也讲过，所以李主任可能对这句话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到后来我们在讲到说公共文化跟社区营造这件事情，什么最重要？其实台湾他们的公共那个文化还有他们的那个社区营造做得非常好啊，但是他们有一篇文章写他们用了10年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社区营造不是修房子，不是盖建筑，不是拓路，而是对人来进行他们的文化关怀。 其实我觉得这正好回归咱一开始说胡同的本身的这个功能， 没错， 它是人生活的地方， 没错。所以我们跟李主任讲说，如果我们要做这个，我们先从关心人开始啊，来做人与人之间这样子的文化交流、文化活动。 其实这个提到胡同的感觉哈，我是因为我也不是北京人。我这个作为外来的，对于北京文化很喜欢的啊，现在也不年轻了啊，当初年轻人，我是对这个文化很感兴趣，很好奇。然后我也曾经骑着自行车，北京这个大街小巷也去转哈，尤其有时候还拿着地图，对啊，哪是恭王府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去探究这个文化，而且你走到那个地方，就是更有感觉。但是其实我跟很多北京的小伙伴聊天，他们就是要是提起这胡同啊，他的感觉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他当然承认啊，那就过去我们的哪些胡同或者哪些胡同现在没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改名了啊。还有一方面的感觉就是，哎呀，其实那胡同现在我也不愿意回去住啊， 是的， 乱七八糟，对不对？ 对。 然后呢，这邻里之间也有矛盾，是吧？你什么私搭乱建了，他这个盖一房影响我这采光了，这些问题其实也都有啊。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其实越来 来越侵入到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年轻人啊、嗯。我觉得你们把年轻人拉回来，其实我认为难度还是挺大的。首先，你看到这个点了，我还在上班，是吧？嗯、那我们家那社区要有什么活动，我指定是赶不上了、 哎、 啊，是不是？ 不过你要在内务部接的话、嗯，你有可能能赶得上， 对， 是吧？ 所以我们其实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 哦，这个我还是挺想探究探究的哈。其实要做这样的一个叫做，其实就算是文化项目吧， 嗯、 我们姑且这么说啊、嗯。我知道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嗯、 尤其是大家要接受一个新鲜的概念，是吧、 嗯？ 那你在这个。就是推出这个概念之前做了大概是哪些尝试呢？那就是在我们内务街现在日常的活动或者说我们可以参加的活动都有什么呢、嗯、 我们啊其实是在进入内务街之前刚才说了我们其实一直在进行公共 艺术 的这个活动、 嗯、 我们自己有一个艺术节庆、 嗯、 每年只有一周的时间在街上、 嗯、 啊做一些这种事件型的可以跟人互动的这样的项目、 哦、 像14年我们的第二届艺术周我们是在国子监方家胡同、五道营、这三条胡同里、 嗯、 用了两周的时间做了66个项目、 嗯、 您可能不了解您觉得说你是不是把画给我挂街上去了、 嗯、 是吧、 嗯、 其实不是、 嗯、 我跟您讲一个例子、 嗯、 我们有一个项目啊就是皮影戏、 哦、 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公益巷里边的、 嗯、 哦建厂胡同对、 嗯嗯嗯、 建厂胡同里边的一个小白房子、 啊、 这个小白房子啊这个姑娘老板姑娘她是专门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来收取那些很原始的这样子的布料来做中式的衣服 嗯 那我们呢就用她那个特别漂亮的落地窗 嗯 邀请了一个法国的艺术家、 嗯、 邀请了一位我们贵州来的艺术家一起、 嗯 用他这个橱窗然后用他自己的这些原始的这些布料、 嗯、 来讲述这个女孩她经历过的故事 哦这个角度还是挺巧妙的 对又同时请了我们山人乐队的小不点儿、 嗯、 拿着他的乐器他就坐在这个店门口、 啊、 然后现场根据他们的演就是表演来演奏 嗯 所有的观众都站在胡同里面、 哦、 有靠着墙的有坐在地上的、 嗯、 而且在演出过程中还有我们叔叔阿姨下班了骑着自行车从中间穿过去是的，真的就是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好，那我们这个场景先留在我们回想当中啊。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快到了，提醒大家呢，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大家可以通过跟我们互动来取得。大年初一的睡美人，大年初二的胡桃夹子，大年初三的天鹅湖，大家也可以登录到保利剧院官网来买票。上半段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已经答对了答案并且获奖了，是哪位呢？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再告诉他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老张，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钞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 2018冬奥会纪念钞。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定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景镇，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k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进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要一定和小二，斗志必报就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好，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和三位嘉宾一起畅聊在老北京胡同当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啊，新的精神面貌和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叫做社区营造公共文化。来，再次推出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还有我们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先生，你好。 大家晚上好。 哎，以及我们的海归美女啊，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负责人牛瑞雪，牛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牛牛。 哎，上半段听了大家讲了这个新的概念哈，社区营造公共文化。同时我们也抛出了那个题啊，先把这个题给大家解了吧，是吧？这个内务部街到底是哪一号出现在那个电影当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不是？ 听一下 啊，对，我们啊，我们这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其实在上半段我们听到的那个介绍当中已经出现了哈，您听听这个原声您就知道到底是哪一号。 你爸叫什么？ 马文忠。 你妈呢？ 翟茹。 你们家住哪儿？ 内务部街11号。 11号， 我觉得11号，下雨 演了。哎，我们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答的最早的吧，对的最早的是刘海平女士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芭蕾舞票呢就送给她。其他的朋友没关系，我们下半段还有题目啊，大家依然可以参与。然后我们下半段提供的奖品呢是我们木偶剧院演出的这个门票啊，也是不错的。刘海平还跟我们说了，说以前呢都是老年人关注社区生活，文化生活实际上呢没有那么丰富。 啊，就是没有那么多元吧。说现在社区能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自然会吸引年轻人了，太好了，这样的社区人能够更加和谐团结，人与人更亲近啊。 其实我看到这个刘海平女士讲这个哈，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个龙应台女士曾经就说过这个文化是什么，她曾经有篇文章专门讲文化是什么。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这日子怎么过就叫文化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日子，其实这个文化的概念其实特别的跟咱们这个胡同对特别有意思。 那这个请二位给我们讲讲吧，在你们就是你们看待现在这个内务部街的百姓们，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有没有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这进到27号院跟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一年多我们内务部居民的变化挺大的。 是吗？那你讲讲怎么样的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哈，我们通过设计周，通过我们的艺术节弄得挺热闹。但是两个月之后呢，等这外边的群众走了之后，咵，没人来了 啊， 老百姓不敢进来。虽然不敢进来呢，但是他敢薅我们这装饰的多肉啊。 多肉好贵 啊。然后拽我们设计特别漂亮的海报啊，拿回家收藏去，真的。结果呢，就经过了这一年，我们这中间还有矛盾呢。还有旁边的邻居觉得我们这经常您说做一些现场的音乐演出呀什么的，是吵到人家了啊。对，还来跟我吵架。我这人呢也脸皮厚，吵完了之后吧，我第二天看见人家还跟人打招呼，哎你好。然后这阿姨当天看见，我觉得这姑娘有毛病。第二天我还跟人打招呼，阿姨你好。结果一个礼拜之后，我这下班晚了，阿姨说你怎么下班那么晚呀？我说加班。说你多穿点，太冷。我想得嘞，您看这关系就差不多融洽了。所以 就作为一个入侵者，然后被邻居给那个打邻居感化了。 所以呢，我们慢慢的我们就成为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帮孩子干什么呢在这儿，然后这样一个入侵者。然后呢，开始有一帮从北京市各个角落赶过来的年轻人，在周末甚至是在有一些就是春夏的晚上到我们院子来参加一些活动，觉得这个地儿不太一样，得进来看看。慢慢的觉得这哪是他们的地儿，这是我们的地儿，是吧？就是我们也要参加我们自己的活动，我们也要做我们的活动，你给我们也做点活动。然后到后来为止，就是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打电话说回来看看，有一地儿挺好。我们还真的就因为我们对门的阿姨给他的孩子打电话，是北大的咱们一个 EMBA 啊，然后他们的一个聚会就生生的放到了我们院儿里。真的就是通过了这些事儿，你会发现其实是有阶段的。从刚开始老年人在老年人的这个时间段，年轻人在年轻人的这个时间段，慢慢的其实他们是会融合到一起去的。 说到这个院儿，我觉得可以着重说一下哈。这个院儿就是为什么叫27号院，等于是在内务部街的27号， 对 吧？ 对， 就李主任好说这个叫，当时说是这叫什么内务部街的 社区生文化生活馆， 社区文化生活馆。 对，但是喜欢这儿的人，大家就叫惯了，就叫他27号院。 那说到27号院了，我们就把下半段的问题抛出来啊。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跟咱们27号院有关啊。这27号院这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对吧？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请问大家，这个院子当中现在有几个活动空间啊？我们的 答案是从一到十，你随便 啊。那今天我们是这个备选答案最多的一期啊。 因为 A B C D E F G 一共是从一到十，是吧？ 因为我觉得说到四合院来讲，四合院能怎么样吗？是不 是？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您就想去吧。 大家听出这问题没有啊？咱们这27号院现在有多少个活动空间？一到十啊，请大家猜一猜。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其实我想到这个在社区搞活动啊，其实我觉得这年轻人参不参加呀，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你不把他们招回来，他们有地儿参加啊。其实我更关心的是，很多社区当中的老年人，其实一直以来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咱北京文化活动很多呀，很丰富啊。但是我也知道，你像我住那小区，其实也是一个老龄化的小区，很多老年人行动也不太方便啊，甚至这个如果也不是说离他们很近的话，他们一般不会去的啊。特别是一些这个孤寡老人吧。那如果我觉得说在他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文化活动的话，那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我听说咱们是有一个 叫寂寞奶奶是吧？ 对， 讲讲她的故事吧。 这个项目说起来就有意思了。其实这项目应该说啊，我们除了给我们的在地居民、我们的老年人、我们年轻人做之外，其实我们还吸收了很多的就是文化创意内容的这样子的机构跟组织。 嗯， 所以呢，通过这个，有一次我们聊天，我就说我们这个内务部街啊，其实好多老太太特别热爱生活，那个精气神儿，一见着我哈喽宝贝儿，去遛弯去我。我说这不对，这不是孤寡老。老人，咱们宣传普通宣传中这种凄苦的状态， 就大家想象中的孤老那样，不是这样。 对，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个机构的这个创始人，他就说，他说也是，他说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听着这寂寞难耐，哼着哼着就到寂寞奶奶了。他说我觉得你刚才说这特别好，他说咱们俩要不然做一项目，就叫寂寞奶奶吧，让大家 这项目叫寂寞奶奶哈。 对，就是让大家知道知道这孤寡老人，其实人家过的生活挺有滋味的 啊。 于是我们说呢，咱试试，就在我们内务部街找了两位。老太太然后来做了这个直播项目。嘿，这俩老太太现在可有名了， 是吗？ 网络直播，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 当然，大概有多少人看在线？ 当时在线的时候应该是3万多人，现在 三万多。 对，现在来来回回反复看的，再加上我们还剪了成片儿，然后还做了观影会。当时那场面还是挺热闹的，好多年轻人到现场。我们没剪多少，就剪了半个小时。好多年轻人不高兴了，说我们剪的太短。 这寂寞奶奶呀，也是大有来头啊。这个我们 他就住在、这个、 策划人啊， 住在11号院。 哎，小强老师呢剪了一段音频啊，我们听这寂寞奶奶，她当年是看着谁长起来的，是不是？在她膝下那有哪些少年，那现在都是了不得的成功人士啊。我们来听一听寂寞奶奶说姜文说刘晓庆的故事。 姜文他是铁道兵的， 是铁道兵， 他爸铁道兵的 啊。 他搬来以后 啊， 他跟姜武就这么点儿。姜武 啊， 跟我小儿子是同学 哦。 姜武，姜武经常找我儿子一块儿做功课，在我们家 哦， 在我们家做功课。我对孩子特别好，我跟他们做功课的时候，我给我们孩子蒸点白薯啊什么的，给他们一人吃一块啊。都这样，我觉得这甭管谁的孩子都应该一样，是吧？我这人比较 对，一会儿他们小时候一会儿玩，因为我看过他以前就拍电影啊，或者写的那些什么 的。对，跟这院的拍那叫什么阳光 啊？对啊，对啊。 啊，这 都是他们真事儿，好多都是真事儿。 姜文这孩子挺好的， 是吧？ 他那时候还上学呢，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个。我去上粮店买大米去，买这么高，有10多斤吧。他还说：“阿姨，我帮拿吧，给我送家来。”后来他出名了以后，那时候他妈不是我老公，他不是是这方面的人吗？ 算什么？ 他妈 还是什么？ 他妈说让马叔叔帮着姜文。刘晓庆还老来呢。刘晓庆过去他穿 啊，那会儿他还住这儿呢 啊，那时候还住这儿呢， 就是80年代还 啊，对呀、 啊、 这刘晓庆这么肥的袖子里头那么一小狗，这里都说了就这样 就拍什么他们俩。 刘晓庆啊，听见不得骂我。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刚才我们听了寂寞奶奶啊一番这个点评，姜文姜武刘晓庆， 特别亲切，因为好多故事我都第一次听说， 是吧？ 特别有意思 啊！这个奶奶如果是寂寞的话，她也是一位寂寞大神级的，我觉得啊， 是 特别有意思。 故事在民间， 真是这样。 那 我觉得像李德主任，您说就是说，像他们搞这么新潮这种文化活动啊，您怎么看啊？ 其实我们开始也比较有压力，尤其是居民找到居委会，居委会又找到我们办事处 啊， 说这么好的院怎么就给他们用了？还是用了得有大半年的时间，逐渐的磨合，现在亲如一家。你现在要让牛牛走，肯定大家全部同意， 是吧？ 我觉得还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让大家对他有感情了，已经。 对对对， 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院当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活动啊？ 我们这个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分了层，最开始是 怎么着我们也要服务在地百姓哈、啊、这叔叔阿姨们多、 嗯、 那对他们的活动呢，我们最开始他们不太敢进院、 啊、 我们就去社区取经，没事儿的站院里跟人聊天、 啊、 人家想这孩子怎么没事儿干，总跟我唠家常、 啊、 然后天天 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 对对对、啊、然后天天呢就拿出一个人来，就坐在我们的门口前台、 嗯、 但凡进人了就一定要跟人聊天、 嗯、 啊、 嗯， 就看看我们居民到底有什么需求。 嗯， 慢慢的呢开始把社区的一些就是节庆的活动，我们说我们来帮你做一次吧，来试试看 啊, 啊。 所以我们就开始一点点的做起来了。第一个做的就是去年的小年庙会， 嗯， 我们 哇，你们做了庙会、啊？ 哎呀，我们做了庙会， 啊、 对，我们、 啊、 对我们院子呢、 啊、 空间还多，现在不能说有多少个，空间还多。 一会儿 ，然后每一个空间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主题。 啊、 其实平时也有、 哦， 因为我们这个又要吸引年轻人， 啊、 要吸引老年人嘛，是吧、 嗯？ 然后每一个空间里，根据主题，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师、艺术家，然后表演者，每一个空间都有可看的、可玩的、可吃的。 嗯， 然后在我们大屋呢，还有这种包饺子大赛。 嗯， 三分钟之内从揪劲儿开始一直到包，谁包的多您得一大奖，包的那没得奖的那饺子您拿回家吃去。哎呦，这一直啊一玩、嗯、平常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有一个小时顶到头了。 嗯， 那一天啊到一点多钟我们最后往外请老爷子回家吃个饭去吧。所以从那儿开始呢，大家就觉得说这院这活动挺有意思。 嗯， 然后就开始不得了了，我们春天的活动，然后包粽子， 嗯 啊，然后到中秋的活动，到冬至的活动，今儿上午是我们今年第二届的小鸟庙会，刚刚做完。 庙、 哦、 会人都做第二届了， 对， 今天有什么特色吗？ 对，今天啊，我跟您说，今天这一次可比上一次有大进步，因为上一次多数是我们请来外边的人来跟我们老百姓进行互动， 嗯、 这一次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提出要求了，说我们也老文青。我们也要当家做主，对，我们也要做那个表演内容嘉宾。 啊、 我们说那得嘞，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 啊、 叫《朝阳门好声音》。 哇，哎， 报名的人豁多，一直在那儿排队、 啊。 然后我们请了四个我们街道的领导、社区的领导，还有我们居民的这个权威人士。 嗯， 没办法，只能用我们办公室的转椅。 啊哦，还真的还在那转， 还背过身去，然后转过来还点评。 啊、 所以呢。今天为止我们报名的一直到年后，我估计我们可能还得再做两回才能做完这个事儿。 太有意思了， 很有意思啊。其实他刚才说了这个好声音呢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材料当中有这么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啊，这个叫 Silent Disco。 啊，这就开始说针对年轻人了 啊， 因为年轻人他是周六周天有时间， 嗯、 啊，您想我们要竞争的是什么？是咱们丰富的市场上的文化活动， 嗯， 所以我们要让年轻人其实是他出行一次，他可以玩到特别丰富的体验， 嗯，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主题日的活动，他来一天， 嗯， 啊，他就可以在我这儿。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沙龙啊、 嗯、 工作坊啊、看演出啊，然后再听听讲座呀，然后自己再上点手工活啊、 嗯、 是吧， 嗯， 整个这一天就过去挺高兴，所以我们做了主题日、 嗯、 从去年的春分开始春日记、 嗯、 然后我们又跟日本使馆合作做了日本的文化的这一天，日本文化、 嗯 日，然后包括像夏日记啊、 嗯、 秋日记啊，这个都是日本文化的， 嗯、 包括还有非洲文化的要体验日。最、 嗯、 后呢，我们是为了说让年轻人跟老年人能融合在一起，我们做了民国派对，还有中秋游园会啊、 嗯， 这样子大家呢就玩的特别开心。这 Silent Disco 是专门针对年轻人的， 怎么个意思？怎么的 Silent Disco？主要 silent 还是主要 disco？ 其实主要是 silent 啊，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啊、 最开始吧，我们想说，每次从广场上过， 啊、 阿姨们都在那儿大大大大跳舞 啊， 然后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法能安静一点，让他们还特别嗨，然后我们就开始发现， 啊、 结果呢，这也是我们一个合作伙伴，他说有法啊，说有一个耳机。戴上之后呢，它就从耳机里发声，你还能通过耳机来选频道， 啊、 然后外边人呢、 啊、 都听不见声，他在里面特嗨。 嗯， 对，然后让他 看他们那视频了，然后那个小伙子简直是群魔乱舞， 让他独自欢乐。 哦， 然后我们想说呢，奶奶都寂寞了，年轻人也来一把吧，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叫做。寂寞嘉年华、 嗯、 其实就是这 Silent Disco、 哦、 但是当天呀真的是年轻人豁多、哦、可是我们没想到也有不少老年人、 嗯、 有一大爷拄着拐也来摁这儿、哦、跟我们跳了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为在哪儿，就是说他给一个老年人，他是做一个陪伴，这陪伴也是我觉得对关爱老年人的一种方式。那么年轻人呢，现在可能很多人年轻人这个心理上有些问题，压抑啊，或者工作比较紧张啊， 对对对，特别放开，对， 这个我觉得也挺适合我的啊，不知道咱们有没有第二季是吧？ 当然有，当然 有 啊，对。 明儿让你见见我自嗨的样子、啊、 好的 刘海平说了，嘉宾牛牛真亲切如邻家女孩啊。如果您到这个内务部街27号院呢，那就是你们家邻居了，对吧？ 欢迎来我们27号院做客 啊！来，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抛这个告诉大家吧哈、啊。因为呢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空间比较多啊，要不然你说这四合院就一个空间，大家都在这跳啊什么的，这是也是是个问题是吧？ 我看着听众有这个说有两个，三个 哎，又是两个、三个、七个啊， 这都太小了。 哎，然后有的呢，我一看您这个，也是查了答案了，是吧？也是网上查了一下啊，公布答案吧，小强来公布吧。 我觉得还是牛牛说吧， 牛牛说是吧？ 更权威性嘛。 行，那我来吧。其实我们当时也挺意外的，真的，咱们朝阳门街道能使出这么大力气来，然后来做这件事情，一开门嚯！10个空间 哈， 真的啊、 嗯、 而且呢基础条件都已经收拾得非常完备了， 是吧？ 对、 嗯、 我们做的呢就是给这十个空间起名，您看啊，我给您说说，一号我们是叫观空间，就是观看的观、主要其实是给我们在地居民还有驻地艺术家做展览展示使用的，因为它有一门直接对着我们的胡同里边啊。二号呢叫阅空间，其实是做阅览读书使用的。我们刚刚做完了这个法国儿童原文绘本记，这小孩家长来开心的不行。然后还有呢，你看啊，像传统文化创新的创空间啊，这个是来我们用传统文化，老年人下个棋、写个字儿，然后那个画个画啊。还有呢，类似于像舞蹈教室的这种练空间，其实是健身康体的啊。还有针对女性的画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来参加这个手工课的呀 啊。 女同志居多、 啊、 所以我们说呢干脆就叫花空间、它对面呢就是玩空间，是专门针对儿童的、 你放心，这花空间女同志多了之后慢慢男性也多了， 我也发现这个事儿已经开始有这个苗头了， 是不是、 对 特别是年轻人、 对我们戳这戳戳乐戳着半天就戳出俩老爷们儿来然后呢还有针对美食的味儿空间、还有专门针对专家驻地的来我们这边做调研的专家的学空间、还有我们文化内容创新的造空间、还有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空间就是可以做演出，可以做沙龙，可以做大的展览、这杂空间啊、一共加一块10个空间， 多丰富， 哎呀真是丰富哈。那我就是 我特别想问问那个李德主任、咱们这个院27号院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讲不清楚。 这个院之前是区工商联的办公的场所，一般人进不去。然后再往前倒，那就有一个老爷子80多岁，现在住这个广门外，然后来了，说这院以前民国的时候是他们家的，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家之前这是一个庙。再往前，这是勾栏瓦寺。其实就是做这种艺术啊，艺术社区。对对对对对。 哎呀， 我觉得我那天采访还有时间吗？我可以放一下我采访的那个当时正好有一些老年人在跟那做那个绘画书法的 书法活动哈。好， 活动 可以听一下。 周三的上午9:30到11点，就是这3个4个胡同的人，喜好写字儿的。聚在一块儿聊聊，写写， 这是书法是吧？有绘画什么的吗？ 绘画目前还没有， 主要是书法。 对 啊，那咱们有专门的老师 没有？ 就是大家那个互相切磋， 互相切磋都是业余爱好。 这已经是老师了， 跟专业的肯定是差了一大截儿的。这个活动室是朝阳门街道办事处的，我在这住了5-6年，又没进来过。哎，以前这好像是一个公司一类的，不让进。但是要看这个大槐树，这院子应该是相当老了。这深宅大院哪儿咱老百姓进的地儿啊？旧时王谢楼台宴，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现在，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就是一个书法的这个活动哈。确实，今天我们实在是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聊太多了。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啊，到咱们这个公共的这个文化社区这个活动， 特别欢迎6+27号， 27号院。 哎，我们传统中的这个胡同，这是喧嚣当中的一片心灵净土，是不急不缓。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现代生活的传统时灵，也是有声有色啊。好，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 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明天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啊。那在今天呢，为大家在过节过年之前呢，分享的是来自于顺心新源的内蒙草原牛肉家庭大礼盒。 嗯，说到这个牛肉啊，现在追求品质的人呢，一般可能对于猪肉等等的哈， 对， 不是特别的喜欢了， 不爱吃了啊， 一般都爱吃牛羊肉。 对， 它一个呢是口感好，另外呢有营养。 对 啊，同时呢，这个牛羊肉啊，确实是做好了的话呢，这个菜的品质也非常高， 很鲜美。对，嗯，但是对于羊肉，很多朋友会说，我感觉有点膻呢，但是牛肉就是不会了，它既好吃又香，而且的话，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怕胖的，也可以多吃一点牛肉啊。 对，其实家里边，比如有老人的、有小孩的、男人、女人啊， 对， 很多都是要吃牛肉的， 对 身体真的有好处啊。但是吃什么样的牛肉很重要啊？ 没错，那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顺心控股集团旗下的顺心新源的内蒙古草原牛肉啊。第一，对于顺心控股，可能很多朋友比较知道，它的旗下是有牛栏山二锅头的，品牌比较大，就是品质和安全的一个保证。再一个，牛肉是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我们自有的一块牧场，在这的牛的话，我们采用的是散养的方式，它驰骋在草原当中呢，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青草，吃的是沙葱，所以这样的牛肉，第一营养含量比较高，再一个它的肉质比较鲜美一些，瘦肉比较偏多一些，所以吃上去不油腻，口感很好。 其实现在会吃的人呢，都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选的这个产品，它的品牌是哪儿的？像刚才咱们提到，它是顺心控股这个大集团的， 没错， 他们的产品肯定是品质的象征。 对， 另外呢，他们选的这个牛是什么牛哈？比如刚才您提到，它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草原上的牛啊， 没错， 真的是不一样， 对， 所以它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大礼盒啊，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啊。我看了一下，给大家准备了六类牛肉制品吧。 对，拿回家里边，您想炒菜、想炖菜、想包馅儿的、想酱牛肉的，全部都有了。这里边牛肉块的话，您炖菜吃有一斤的分量；牛肋条炒菜、炖菜都可以有一斤的分量啊。牛肉馅儿有一斤，小黄瓜条切片是有一斤。牛尾切段有一斤，包括带骨牛腱子、酱牛肉的有一斤的分量，一共是有六大斤，由一个大礼盒盛装。 对，讲究人都知道，不同的这个部位呢有不同的吃法。 对， 因为它是不同的味道， 没错。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六大类哈牛肉的制品，在一个大生鲜的这个礼包里边哈。那么市场价呢，也就是说，如果您订上以后得到一个提货券，上面写的是698，但是今天我们绝对不能这么贵呀、是吧？今天我们的价格给大家便宜300多，368， 省一半， 368，您就可以把这个订货券上写着698的这个牛肉制品拿回家、 没错，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咱们过日子就得要精打细算啊。 对，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我看到这个大礼包里面啊、这个牛肉块啊，真的它那个肉色非常的鲜红， 对， 而且纹理细致啊，富有弹性，有那种大理石纹的那种啊感觉啊， 没错。 另外呢，它这个牛肋条呢、有一点筋，带一点筋， 小筋膜、 有一点小筋膜的话、有点筋头巴脑呢，这个肉真的是非常香的、另外这个牛肉馅呢是肥肉相间，不油不腻，口感也非常的鲜香。另外呢，这个小黄瓜条这个部位啊，应该说是牛肉当中非常贵，而且是非常嫩的、就臀部肉的这一个位置、 对， 所以你怎么吃都行啊。另外呢，像这个牛尾，你给它切段，因为这个牛尾大家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频繁运动的一个位置，所以特别香， 它很香。 咱们可以做牛尾汤啊， 红尾牛尾呀、 对呀、 对。 另外呢，这个带骨头的牛腱子，这个做法就多了， 酱一下的，或者说如果家里边想要有烤箱的话，烤一下的，怎么吃都行。 对，而且带点骨头的话，这样的肉是特别香， 贴骨肉 好吃啊。对，这个大礼包里面足足有六大斤，而且呢是牛当中的各种部位都给你备齐了。市场价698，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368，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在这里提醒一下啊、您拿到那个提货券呢，上面写的是698， 对， 然后如果您什么时候想吃了，打电话，新鲜的这个牛肉制品送到家了， 没错。您当您提货的话呢，我们承诺的是全国顺丰的冷链配送，而且承诺在您下单之后呢，一定是为您送到家门口的。 好的，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